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主，你也打开我们的心，主，你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来亲自做我们的教师，来掌管传讲人的口，传讲人的心，也是聆听的人，主啊，也一样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，赐给我们谦卑受教，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主你恩惠之道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在60年代的中国，在我们自己的家乡，那里教会遇到极大的逼迫。那时候我是很小的时候，60年代末，看到原来教会很兴旺的一片人，但是逼迫一来以后，人就慢慢慢慢减少了，最后聚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小时候就看见有一些同工越来越少，因为有些聚会在我们家里，就开始哭了，流泪祷告。小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人越来越少，然后为什么他们有了眼泪。后来发现信了主，在美国信了主，也慢慢的发现教会，国内教会或者世界其他的教会，因着逼迫，人因为惧怕就离开教会。我们今天不是来批评软弱的人，乃是来思想教会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很兴旺、人数很多的教会，遇到试炼临到了、患难临到了，有些是外在的逼迫，有些是内在的挣扎，所以慢慢慢慢有些人就离开了。我们不好说离开的都一定不是主的门徒，但是初代教会也是一样的。当耶稣5饼2鱼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人，但是耶稣讲了一篇很难听的道，说我的肉可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跟我缠在一起。所以耶稣讲了这篇道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离开了。哇，这篇讲到违反教会增长的规律，很多人都走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，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？这是耶稣亲自带领的门徒，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？当然我们很感谢神蒙天父的启示，使徒彼得能够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所以彼得没有离开耶稣，尽管这位蒙天父的启示那一刻没离开耶稣，当耶稣后来被抓的时候，彼得还是软弱的害怕，他还是3次不认主。今天看到一个教会的兴旺与否，不是看见人数的多寡，甚至未必看见奉献的多少，这些很可能会是一些外在的现象，但是只有经过试炼、逼迫、患难临到了，仍然持守真道的人，那些才是真正主的门徒。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话题，希望题目很沉重，但是希望对我们灵性有真正的帮助，是门徒的舍弃。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8到22节，很短的经文。我们来思想门徒的舍弃，到底我们跟随主要舍弃哪些？为什么要舍弃？或者为什么这么难舍弃？我们来思想这些跟我们做门徒生活非常切切相关的问题。这地方在耶稣侍奉的初期，呼召第一批门徒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，在那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主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网，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。这段短短的经文在耶稣侍奉的初期呼召第一批的门徒。我们来思想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耶稣的呼召，主耶稣他的呼召，还有门徒的回应。耶稣在加利利行走，有弟兄二人，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非常会思考的，为什么这么快耶稣站来走啊走啊，看见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俩，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哎，他们就很快跟随耶稣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大家知道他一会儿，我们来思想一会儿，他撇下的东西可不是很小的事情，他的职业，其实他的收入，他的财产。我们一起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放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，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后面，看见这是当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，彼得跟约翰，这特别彼得跟安德烈兄弟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了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看见这两个人曾经，虽然打鱼，他曾经做过施洗约翰的门徒。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第一章那里35节后面，这段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35节后面讲到约翰和他的兄弟怎么蒙召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施洗约翰，他们在行走的施洗约翰就跟他的两个门徒，这两个告诉这两个门徒说，看了神的羔羊，他指向耶稣。所以呢，那时候他的相当于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已经跟他见证过耶稣的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去，那时候没有一直跟随耶稣。但是刚才讲的在马太第四章这里，那时候说拉比约翰第一章里拉比在哪里住，后来那天跟耶稣在一起一段时间，可能是大半天的时间在一起，对耶稣多少有些了解。然后我们再回到马太第四章这里，耶稣呼召门徒做什么？在耶稣的时代，拉比招门徒非常正常的，多半是解惑授业，帮助他能够对律法经典有所了解，能够在社会上可以做教师，可以收门徒，甚至也可以做教师无一生，就有点像苏格拉底时代之前的那些诡辩学派，他们也懂了一些推理啊、修辞这些东西，然后用这些做老师，就是可以用教老师收学生来成为他的职业。但是耶稣这地方呼召他的门徒跟其他的拉比不一样，拉比是招收门徒教导律法，也懂教导他一些知识，但是耶稣招门徒看见要做什么呢？耶稣招门徒说，他们本来是打鱼的哈，他说来跟从我。首先他呼召门徒不是来学习知识的，他首先呼召门徒来跟从他自己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学这样的术语哈，在基督的学校里学习，在基督的学校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学校。你看其他宗教里面，你到那个宗教里面去学习那个经典，学习他的教训，但是基督的门徒最最重要的来跟随他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跟从的对象。他不是说来到我的学校来注册，我要教你什么书，没有，他说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这地方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首先就把做他的门徒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来跟从他当做呼召的起点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，其他宗教里面可以把教主抽离了，你还可以留下那个宗教，但是基督教如果把基督抽离了，他就一无所有了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呼召是跟从他自己，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到底我们跟从的人是谁。我常常对慕道的朋友告诉那些慕道的朋友说，你看约翰福音或者福音其他福音书，你带一个问题问，到底这个耶稣是谁？ 这个耶稣是否罪人的救主，最后看看圣灵感动会不会也是你的救主。那这一块需要圣灵感动才发现自己也是罪人，而且是无可救药，只有耶稣能救。如果这一点圣灵感动你，但是即使圣灵没有感动你，读耶稣也能看出大概耶稣是谁。没有圣灵感动你不知道他是弥赛亚，没有圣灵感动读约翰福音或者福音书，你就会跟文化基督徒一样，像自由派那些基督徒一样，他会懂得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你才明白耶稣是人类的救主。圣灵感动如果恩待你的话，还会发现你自己也是罪人，你需要他的救赎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来跟从我，然后还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跟从耶稣还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们主耶稣呼召人的时候，其实非常了解人的处境啊。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中间，他呼召这群渔夫渔民做他的门徒。你本来是打鱼的，现在要打人了啊，不是打人，这叫要招人了，要招人了，对，招人了好了，原来是打鱼的，现在招人了，这英文叫 fish of men， 原来 fisherman 现在 fish of men 啊，英文里面很押韵啊，原来 fisherman 现在 fish of men， 就是原来是打鱼的，现在是招人了。原来是赚取鱼的，现在要赚人的灵魂的。我很喜欢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某个人生命非常好，那个人生命非常的，英文叫 Winston， 非常吸引人的生命。我特别喜欢弟兄姊妹在背后称赞另外的人生命很好啊，我在我们中间听到好几个哈，背后称赞，哇，那个人生命真是好。为什么这么宝贵知道吧？因为首先你不在人前夸，有恭维的嫌疑哈，在人前夸多半可能有恭维他，这是背后暗暗的佩服那个跟随主的人，那个生命非常吸引人。这个人要得人的，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吸引力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别人被吸引到他那里去。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得人的渔夫，耶稣呼召是我们得人的渔夫，得人不是得肯自己的人了。我们招主的门徒，帮助建造门徒，千万不是建造成自己的门徒。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些有趣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建造门徒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建造成你的门徒呢，他多半也学了你一部分好的东西，他也把你的东西不好的也被复制过去了。啊，你知道我们家女儿，你知道她祷告都会有叹息，那个叹息声音，主耶稣啊，这是个美国 ABC 这样祷告好，你听着很。我感觉这声音不太对头，后来发现是师母一个人在屋里祷告，声音被女儿听见了，多听几次她祷告都是哇主耶稣啊，还有唉叹气一下。师母可能为到一些事情，有的时候为个人的重担，为弟兄姊妹的一些婚姻困难，她祷告有的时候会叹气，但是女儿叹气就不太对了。小小的年纪那么小，快乐的不得了，但是她以为祷告是这样子祷告。但是你们还听过那个贾跃民牧师，以前国内的神学家贾跃民牧师培养很多长老，祷告都是主啊，就这样的祷告哈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哈，贾牧师有一个培养好几个长老在北美，那有些牧师就被困扰，你这么属灵的人，哎，祷告怎么都一样的哈？贾牧师培养的门徒都祷告主耶稣啊，就这样。后来这实在困惑的不得了，有一个牧师遇到贾牧师去问他，哎，你栽培的门徒怎么祷告都会这样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是真是惭愧。”他说：“我牙齿不好，口水流出来，祷告祷告一会儿就要吸一下，结果我栽培的门徒都这样吸，他以为这样很属灵。啊，这个就是带人到主那里去，做主的门徒，做得人的渔夫，为主得人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面前。人可以敬重建造门徒的人，但是不要成为他的门徒。成为他的门徒有个危险，就是他软弱的时候你就跌倒了。”也就跟不上了，也不是做牧师的门徒，牧师也有罪性软弱。上周我已经讲了，我都差点绊倒弟兄姐妹了。哎，你要是跟随主的话，就不会被我绊倒；你要是跟随我的话，你就会被我绊倒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弟兄姐妹。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说，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来建造人，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，不是带到人面前。 带门徒很大的一个试探，就是带着带着亲关系近了，最后你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去了，那是极大的试探，极大的试探。所以耶稣的呼召，主耶稣呼召，然后你看他们的回应，他们回应非常好，他们就立刻立即舍了网，离开了船，跟随了耶稣。两对兄弟都是这样做。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，西比泰的儿子约翰雅各离开的时候，他船上还有雇工，说明西比泰家大概不只是打鱼家庭产业，他还请人的。所以约翰雅各离开的时候，他爸爸还有人照顾，还有人帮手。这地方他们很快就舍了船，别的父亲跟从了主。门徒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呼召是舍弃。潘霍华对我门徒的生命影响很大，那除了他是为主殉道以外，潘霍华讲到这样的一个还没到上面哈，潘霍华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十字架被放在每个基督徒身上，他始于放弃对这世界依附的呼召。他说这个十字架是门徒是开始于放弃对这个世界依附的呼召，那救人的死亡正是与基督相遇的结果。在这句话里面非常重要，做门徒背十字架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他说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开始于对世界的依附，依恋世界，依靠世界，从这个地方放弃作为开始的。潘霍华深谙门徒之道，他知道信心跟顺服的关系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一个人说信神不顺服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真正的顺服，真正的信心，都是真正的信靠，一定会顺服。但是他对门徒这地方讲到，是对世界的依附，依恋世界，依靠世界，留恋世界，要从这里的舍弃作为起点。他说这是门徒的起点。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。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们立刻舍了网。那我们就会讨论说，要不要做门徒都放弃职业，都像你们传道人神和圣那样？我们一会儿再探讨这个事情。未必是都要放弃职业，但是舍弃是一样的。不是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呼召，放弃职业以福音为生，这不是必须，也不是放弃职业的人就比别人更属灵。使徒保罗就没有放弃职业，但是舍弃是一样的。新教徒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回到使徒的传承里面，告诉我们信徒都是祭司，都是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职业中荣耀神，这是大家明白的道理。但是有一点我们没有强调的是，在职业中间我们的舍弃跟那些放弃职业的人是一样的，心态上应该一样的。所以小山晃佑就是一位日本的主的门徒，是主神中心的门徒，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意味着一个人应该随时接受死亡，就是这就是那就是舍己的正确意思，随时接受死亡。我们来看见做门徒的起点是舍弃。舍弃，我们首先来看看舍弃为什么这么难。这些人遇见耶稣了，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他们很快就舍弃了。我看圣经怎么他们一点都不难啊，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怎么会他们这么痛快啊？除了刚才彼得跟安德烈兄弟，他以前见过耶稣，很了解他的师父给他介绍过耶稣以外，我们也不知道西比泰两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很了解耶稣。但是他们舍弃，会立即的立刻舍网离开船，父亲也不要了。哇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做父母的在这里看起来会不会害怕啊？哇，这个教会好可怕，这个把我的孩子以后一下父母也不要了，然后工作也不做了，这不是很极端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舍弃困难，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更好的。听得明白这意思啊？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手里抓了一个东西很危险，那个要吞下去是不得了的，会卡在喉咙的，他一直抓着玩那个东西。哎呀，我想把它掰出来掰不动，又掰就快哭了。 啊，快哭了，要云禅聚会，我就不能把它掰出来，我就在那，哎呀，我就不能玩这个，不能玩这个，这个很危险，要吞下去不得了。我在那掰，跟他看看他什么时候注意力转移的时候掰一下，就掰不动。他很喜欢那个东西。后来看没办法了，那个妈妈过来，哎呦，他妈妈比我招多，有招。他妈妈拿另外一个小东西，暖暖的一个东西，那个吞不下去啊。首先那个拿过来，哎，弟弟的玩玩这个，哎，马上就把那东西扔掉，就拿那个了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一个原则这里？那个妈妈为什么比我有招数？为什么我就抢就抢不来？那个妈妈一下就让他东西就丢掉了。哎，我就看见我们笨拙的牧师和主耶稣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了。哎呀，笨拙的牧师在那，你要舍弃啊，你要放弃、啊。哎呦，弟兄们说，那这个东西就是，也主耶稣一出现，哇，门徒什么都不要了。区别就在这地方，到底是否拿到，在他已经经历到更好、更宝贵的。今天很多门训做得很辛苦，就是弟兄姊妹啊，七点到九点门训，哇啊，可没半年，哎呦，一点都不吸引人的啊。老实说，如果这样这种门训的节目哈、啊，门训的 program， 我也不会吸引我的。我们把那些本来很吸引人的事情，当做一个宗教的枷锁放在人的身上，结果搞了，哇，我就说这是非常非常笨拙的推销。宝贵宝贝的东西结果在我们的手中变成重担。释放人的福音啊，今天弟兄祷告福音是释放我们的，结果在我们手中变成枷锁了啊。姐妹带的很好，就是能量的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哎，别人唱起来怎么没那么释放。重要的是不肯舍弃的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主耶稣的宝贵。大家还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说，那个人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他说福音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人遇到发现珍珠了以后做了什么事情，变卖去买那块地，里面珍珠在那里。真正发现宝贵的人放下世界是很容易的，不难的。所以我们反思为什么我放下世界这么难，就变成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的。我自己在蒙召的时候真的放下世界很难。我说的放下世界大家不要误解，不要让你不是明天辞掉工作了，那个是特殊呼召，有些人放下职业就像渔夫一样。刚才讲过有些人就没有，路加继续做医生，保罗继续执帐篷，职业上还保存，但是心态上要舍弃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放下神呼召，我是特殊呼召放下职业的，那个呼召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挣扎也是非常的具体。因为我恋慕贪恋的东西也是很高尚的，如果我的梦想是百万富翁啊，昨天我们这里有个婚礼，有个弟兄说他梦想是，他说他不是富二代，他要做富二代的爸爸，那就是自己要富有嘛，就才会成为富二代的爸爸。如果这样的梦想你会笑话，你觉得哎呀，这是贪财。我的梦想是做科学研究的，做科学家的，这个梦想是很高贵的，我就觉得这一点梦想主怎么也会把我拿走呢？做数学家的梦想很高尚呐、啊。哎，当这个梦想跟我的呼召有冲突的时候，就会变成难阻。所以主耶稣向我显明他的美好在我生命里面，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向我显明他非常的美好，于是我放下来了。这个放下来刚开始有挣扎，但是主越来越显明他的宝贵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放下来就容易一些。就像那个孩子，那个妈有办法，因为妈爸知道这孩子更喜欢什么，那个东西不是孩子最喜欢的，因为只是没得玩了，他只能抓住那个了，你给更好的时候他就放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，我们的挣扎放不下是因为我们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灵窍啊，能够知道耶稣，就像诗歌里面今天姐妹带我们唱的，主耶稣是美好的，谷中的百合花。我们唱完那个时候诗歌把歌就放边上了，主耶稣没那么美好，主耶稣给我的都是重担，或者教会给我的都是重担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花弟兄姊妹，对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常常也是跟弟兄姊妹讲，你再读福音书，但是你带一个问题是，那位拯救我灵魂的耶稣到底他美好他在哪里。跟慕道友读的不一样，慕道友是到底这位耶稣是谁，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人类的救主，你带那个问题去看。但是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了， 这个主耶稣有多么的美好，多么吸引我，我应该怎样的跟随他。要读马可福音的话，你发现门徒很笨的，哇，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门徒就喂，这是谁啊，就风和海就听他的。其实门徒已经跟随主好一段时间了，不断的发现，在那个哲理，在那个与主同行的历程里面，不断发现耶稣的能耐，耶稣的能力，他的荣耀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越跟随主的人，他是越发现主的美好，以至于我们放下一些我们以前所抓住的东西，变得那么没那么困难。我受到一位初信的姐妹的鼓励哈，我跟师母去栽培她，她说了一句让我哇，让我差点飘起来的话。她说：“牧师啊，你在做牧师的工作，你是放弃一些东西，但是她说你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别人。”我差点飘起来了，但是后来回家路上非常害怕。这个话很鼓励我，从一个初信的姐妹那里。但是我后来害怕，如果我跟师母去栽培别人，是我的人格魅力，我就会把人带到我面前了。有一天我跌倒了，或者已经跌倒了，已经看见我的毛病了，你就会离开主的。最近我跟师母讲了一个事情，是说比尔·海伯牧师这位背手曾经很重要，但是后来暴露罪那么大在他生命当中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威德克利虽然受一些影响，没有全教会都离开，发现这个现象没有？威德克利没有因为比尔·海伯牧师的跌倒或者他的罪的曝光全部都离开了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他的几十个长老也都是没有用的，说明那里还有主的话被教导，虽然有一些问题，但是还是有主的话在教导，那里还有主的门徒。主任牧师遇到这么大的软弱，这么大的罪曝光，教会没有倒闭，说明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。所以感谢神，为这个事情要感谢神。舍弃为什么那么困难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主的美好，简单来说。所以你的任务是发现你舍弃很难的时候，诚实的一个人单独，然后甚至不要夫妻，一个人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就是舍弃这东西太难了，求你帮助我，你将你的美好不断的显明给我看，然后让我放弃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容易一些啊，不是被好像牧师长老就是把你的那个时间抢出来，自由抢出来，哎呀要奉献啦，要是要服侍啦，要门徒了，好像跟教会拔河一样，那个心态不对，教会长老牧师也做得不对，你自己的心态也不对，那个是很苦的，信仰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刚才讲，我自己奉献的时候是有过挣扎，但是后来越认识主越喜乐了。侍奉中间有重担有软弱，我跟大家讲过累苦，还发现罪了，自己的罪，但是因为主的接纳，主的赦免，哇，我自己得到释放，得到安慰，这些都是主的美好。如果没有发现主的美好，其实没有人走得下去这条门徒的路。然后呢，就是很难舍弃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的美好。那我们来看看如何舍弃。舍弃不是为舍弃而舍弃，舍弃是为了主而舍弃的。我们来看看刚才提的几个方面啊，在职业生涯上的舍弃，有人特殊的呼召放下职业，有些神学生、传道人是他特殊的呼召是放下职业以福音为生。这类人是神特殊要拣选，把职业放下。刚才讲过，不是因为放下职业的人比其他人更属灵，不要像天主教里面说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区分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清教徒里面讲的非常对，是信徒皆祭司，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可以把人带到主面前。同样的需要舍弃，那如果你没有舍弃职业，但是你在职业生涯中间职场上，你要学会的舍弃是不要把职业当做你的偶像，你还可以有职业，但是职业不要变成偶像。特别对我们移民来说，工作很多人成为偶像的，怎么知道他是偶像呢？礼拜一你不敢迟到，礼拜天你就敢迟到，这就已经是偶像了。你就是哎呀，礼拜天就是崇拜嘛，但礼拜一不行啊，礼拜一上班啊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？你可能没说出来哈，但是如果心里想礼拜天晚上我一定要早睡的，因为第二天不能迟到，礼拜六晚上放松放松，明天反正崇拜，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心态，你去检测一下哈，审视一下这个心态，那个就已经是偶像了。不是说来教会神就放在第一位，因为那个心态上你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了，超过神了，那个就已经是偶像了。所以在职场的弟兄姐妹，我打工过很短的时间，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没有体会到你们许多艰难， 安泰弟兄讲过人在江湖那一系列讲道都很吸引人，那个讲课很吸引人。职场上的独特的试探，仍然有职业，但是像保罗一样，他执帐篷是为了福音的。保罗不是成为职场门专家，写几本书关于 tent making 什么 expert 这执帐篷手册啊，发行到整个地中海世界，没有了，他没有，这个不再是他的梦想了。但是他执帐篷是为了供应他自己和同人的需要，这是他以福音做中心，职业是辅助他的中心，整个中心改变了，这是舍弃。但是不等于说你在公司里面可以哦，既然职业现在不是我的中心了，我就随便。正是职业不是你的中心，你不能随便。你要敬业，在公司里面正是要见证你的信仰。马克思韦伯这位社会学家，他是从侧面来观察到新教为什么新教的伦理能够吸引，可以使资本主义把这个连在一起的考察。他是从外界的考察新教徒非常的敬业，但是新教徒敬业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，他是因为内心对他的救主的敬畏，是那样的心态，是带着敬畏神的心进入职场。所以弟兄姊妹知道，正是因为你用这种心态进入职业，舍弃职业不成为你的偶像，你更加敬业，在公司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这是对你的呼召。遇见耶稣的人已经把耶稣放在首位了，然后把这个首位怎么表达在你的职场上，是你独特的呼召。所以你在公司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很可能老板说你一句话你不爱听，按照过去很可能就顶回去，但是现在为主的缘故我就忍受了。可能有委屈，可能在 group discussion 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你的成就没被人认可，可能是你做的东西别人提的时候没提到你，特别是提了好几个名字没有把你漏了，那按照以前说哎，我也参与了，按照以前你一定会这样做的，但是为主的缘故算了。如果这样的生命在职场上，迟早你会被发现的，然后别人会说这个人，我们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不计较这些的。很可能你在公司里面没有被 promote 被升迁，但是你的好生命好模样来见证主，那个是在职场上独特的呼召，是职场上的舍弃。可能要舍弃很多你原来要争的东西，很可能你做了 director 要升 VP， 或者做副 director 要升 director， 在这一块挣扎里面，但是地位在公司里面的认可不是你最高的追求，舍弃这些，然后把里面美好的主的性情在公司与人相处里面展现出来，这是你要做的。在物质上财产上的舍弃，当时的门徒把网也舍了，床也舍了，所以当年出来教会里面，巴拿巴也是因为在教会的需要，他把房产地产都卖了，甚至奉献给教会，放在使徒的脚前。那是特殊的时代，没有每个时代神都要求我们这样做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可能有钱的弟兄姊妹都不敢来教会了。哎呦，要卖全产的话，这个我的房产不小。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，一个弟兄说，我算过大家的房产，如果十分之一的话，我们房子就马上盖起来。我说弟兄别这样算了，你这样算不合理，可能要为主舍弃财产，可能要奉献。但是主如果吸引到你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对你就不是困难了。其实我很感谢神，我知道虽然牧师不知道大家的奉献，但是我也知道一群人曾经为丝绸之路奉献，少数几个家庭奉献很大一笔钱，我只知道很大一笔钱，不知道是谁奉献，不知道具体谁多少，但是几家家庭奉献一大笔钱支持中国丝绸之路的校园的童工，这是过去很多年前。那我起码知道这几家人奉献很多的钱，默默无闻没人知道，除了财务以外牧师也不知道，牧师只知道总数很大，但是也知道参与的人很少。这些都是神面前纪念这样的一些人，他知道他爱主，他也知道爱这些丝绸之路的童工的辛苦，也知道福音工作的重要性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舍弃财产，因为主对他是美好的。在婚姻生活当中的舍弃，婚姻中间最大的舍弃是你要放弃去改造对方。很多人都在那里改造对方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改造过，想改造过师母，然后就用条理逻辑理性。当我放弃这个的时候，师母变得很理性了。这个事情很奇妙啊！师母有一天跟别人讲的时候，哇，条条有理。我说，这个我以前想要改造他变得很理性的哈，后来改造了很痛苦，他我痛苦，他更痛苦。 哎，我放弃的时候他变得哎讲话很有条理哦，跟人家讲的条条是道。我说这个真是这个逻辑我是没想过，放弃的时候到达到目标了，哎，你学习一样放弃。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姐妹要想改造她丈夫，哦，也改造得很辛苦，放弃哦，改不了了。他的父母都改变不了他，你怎么能改变他呢？早点放弃，聪明一点。但是要放弃这个改造的时候，要对主有信心，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去改造对方，很痛苦的。那磨合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去改造对方。中国的劳改营都不能把人改过来，你怎么能在家里把他改过来呢？放弃，学会舍弃，按着主的方式为弟兄祷告，为姐妹祷告，你自己活出门徒的样式来吸引对方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千万不要学我那样去改造师母。师母也想改造我更干净一点，更条理一点。我不是说话不条理，我是家里很乱，我这个人讲话很条理，那个家里这个办公室是很糟的，很乱的。他也想改造我，后来他放弃了，他一放弃我也好了。这个东西盯在后面看，哎，这个东西是我烦得很。但是他一放弃，我就哎呦，这可能我是无可救药的，可能哈。那我就收一收，现在好很多了。现在你看我的书房哈，没以前那么乱了。放弃啊，在亲情上，你看他把父亲别的父亲离开了，不是说门徒不可以别的父亲的，可以的，跟父亲告别是可以，伊丽莎可以，是不是？门徒也是可以，关键是有一个人不行，是耶稣说啊，我要别的父亲，那个是借口。耶稣是对那些假的那种东西，耶稣介意，但是对那些真正告别亲情。但是做主的门徒不是不要父母的，啊，特别我们长辈在这里不要害怕。别的做主的门徒是舍弃这个亲情，是因为更高意义上来爱我们的父母，来孝敬我们的父母，这是更高的。那耶稣也讲，你要爱不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、妻子儿女，甚至你的性命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地方就讲了，把主放在最高的地位，要舍弃亲情。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过去亲情里面对我不合理的期待，因为在美国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后来发现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亲戚，我回家他在那等很久，晚上都不走。后来我哥哥私下告诉我说，那个嫂子在那里啊，永环的嫂子在那等你发钱。我是美国回去了要发钱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小学就离开家了，我很早离开家了，我不知道我从美国回去我要发钱给我的亲戚。但是我哥哥后来有暗示亲戚说啊，谢谢你们男孩，今天我弟弟是做传道人。我哥哥的意思是告诉我，我弟弟没钱，你别等了。我听不懂，我说这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那原来我哥哥明白别人的不同的期待，哎呀，要舍弃亲情了。后来我再回去就没人来了。以前我回去的时候，刚回去美国回去，好多亲友来了，我很高兴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后来发现，哎，再回去就没人来了。因为我哥哥说我弟弟做传道人，你不要指望那个他发钱，他没说出来，我哥哥没说出不要指望发钱，所以我弟弟是做传道人。哎呀，我很失落。刚开始以前门庭若市啊，那有些高中生还过来问怎么不需要花那么多钱，我们那边人花很多钱来美国。我说他说不用花钱，考托福家怎么去美国的，就请教这些问题。刚开始是怎么考的好大学，后来是怎么出国，哎呀，都好多人来。后来一做传道人，家里没人来了，哎呦，那种难受失落，变成门可罗雀，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，都是一个门，怎么会因为人价值观跟人不一样了，然后亲情就开始你自动也分别出来。在儿女的教养上，要舍弃按照自己的方式抓控制他，万子成龙，万女成凤。哎呀，我们华人的这个太个骂了，就是我们虎妈难爸。我们华人很希望他有出息，就抓得很紧，但是适得其反，抓得越紧孩子反叛越大。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呢，他告诉我他怎么这么痛苦。他说他妈妈抓得很紧啊，他爸爸抓得很紧。昨天也在婚礼里面看到，也是一个人说，啊，他妈妈抓得很紧，管得很紧。是舍弃，不是不管孩子了，是按照主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，按照主的方式来塑造近前的后裔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血气，按照我们原来的样子来塑造我们的孩子。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，这么塑造这么抓，迟早会出问题，不是预言，迟早会出问题。不能用掌控式的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在个人的喜好上，可能因为跟随主的门徒，你要放弃一些打游戏的时间， 看电视剧的时间，可能要牺牲一些自己很想做的事情，但是那个不是被挪夺走，而是遇见耶稣以后又能放弃。托尔斯泰就这样的见证，他信主以后，过去很想做的事情他不想做，那过去很想做的事情他很有名望很有地位啊，他也不是说不好的事情。托尔斯泰很有爱心，他把那些很多人接到家里吃喝，但是他后来已经知道过去虚荣追求那些东西，他说过去很想做的东西他不想做。托尔斯泰重生的时候改变很大，他过去不想做的东西可能是读书啊聚会啊这些，托尔斯泰说后来他很喜欢，你看你用生命性情改变。在喜好上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配偶去那里拿黑啊，不要打仗，要这样子几点睡觉，那个管没什么用，但是要让我们的配偶遇见主，让我们的孩子遇见主，那个时候他放弃也是变得很厉害。我的父母很高明，他管教我从来都不是用狠的方式，他就是为我祷告。我小时候很倔，我爸妈就是祷告，用祷告来软化我的心。后来我离开主了，离开家了，离开家也离开主，他也能两个人一直祷告，从来没有闹到过，直到后来被主遇见，他用祷告。第二个方面是舍弃，第二个回应是除了舍弃，第二个回应是跟随。我们将来还会更多的讲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系列都会讲如何跟随主。跟随主这地方，首先看到他是完全以耶稣为中心来紧紧跟随。那我就讲一个，引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让大家来思考，就是跟随的怎么样跟随。达拉斯·威勒是一个被称为在灵修上的一位大师的作家，达拉斯·威勒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英文，他说 When Jesus walked among humankind, there was a certain simplicity to being a disciple. Primarily, it meant to go with him in an attitude of study, obedience, and imitation. It meant to go with him.In an attitude of study, obedience, and imitation. 这是引用他的话。他说，当耶稣在人类中间行走的时候，他有一种非常单纯的心思，要我们做他的门徒。最主要意思就是与他同行，以学习、顺服和效法的心来跟随他。刚果有一位土著的，一位土著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：“主耶稣啊。”我愿意你像针，我像线，你往哪里走，往哪里带领，我就紧紧的跟随。所以但愿主耶稣自己的呼召感动我们的心，他吸引我们的眼目，吸引我们的心灵，使得我们愿意为他的缘故像使徒保罗一样，遇见他的时候放弃就变得非常的容易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别人，也用合宜的方式，不是剥夺别人很喜爱的东西，而是把主自己的美好借着你的生命活在别人面前，用生命来传递生命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就让这样的一个群体越来越多，跟随主的人产生，然后去影响周围跟随主的人，用智慧的方式来跟随他。我们一起来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主你自己的美好不断向我们显明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渴慕像初代那些门徒一样，因为他们遇见了你，以至于他们生命被更新，以至于他们价值观被翻转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愉快地放下一切来跟随主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美好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孩子，主啊，你自己的教会能够明白主的美好的时候，我们为你舍弃跟随主，变得谦虚。